第四十九集，秦家。秦城进门时，秦毅他们正在吃晚餐。电视新闻里，财经频道在报道卓林电子高层变动、董事会改组的大新闻；娱乐频道则在八卦豪门霍家的家族恩怨。秦城坐下，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，冲秦毅笑了笑。秦毅叫人给他盛了碗饭来。 霍老三他什么时候不动声色地做到这一步的？之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过呀？ 那不是哥你对他们家事情不感兴趣，我就没说嘛。 嗯，他本事不错。 那当然。 秦称很骄傲，他看中的人本事能差吗？对卓林这一年多的种种变动，外界都看在眼里，也都在等待着最终结果。到了今天才终于尘埃落定，霍昭林终于亮出底牌。在完成股票增发后， UC 国际拥有了卓林超过 24% 的股份，加上霍昭林原本手头的八个多点，他的持股总数已经超过了霍昭前和霍昭雅两兄妹持股的总和。在另一大股东艾伦的支持下，卓林的董事会改组，董事长之位易主，而霍昭前则在全体股东投票下被以严重失职、不适合做公司决策人为由挡在了董事会之外，彻底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。霍昭前怎么都没想到，原本与他称兄道弟、利益一致的 UC 国际其实是霍昭林的爪牙。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霍昭林和艾伦联手给他设下的陷阱里，被人卖了还笑着给人数钱，但是现在后悔都已经晚了。 他现在重新拿回了卓林，那你呢？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 秦毅对自己弟弟了解得很，要不是做错了事或者有所求，秦称是不会表现出现下这副做贼心虚的姿态的。秦称犹豫再三，才硬着头皮说出了口： 我想辞职。 他确实是特地回家来找秦毅辞职的，原本他应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正式的辞呈，但是在那之前他得先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秦毅，秦毅这关要是过不了，辞呈交上去也是白搭。闻言秦毅微微皱眉： 辞职？你辞职了以后做什么？去给霍老三打工吗？我不答应啊。 我给他打工干嘛？我给我自己打工，那间玩具公司我跟他一起开的，我打算以后就干那个了。 二十个人都不到的玩具公司？ 二十个人也不少了，多少人白手起家不都是从小做大的，我们公司前景很不错的。哥你看不上就算了，别打击我的积极性啊。 你们两个可不是白手起家，都是靠祖宗庇荫。 秦毅毫不客气地揭穿他： 可昭林都已经是卓林的董事长了，我总不能输给他太多吧。 你要是有那个本事，我也可以把秦氏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你。 那怎么好意思？ 他很确定他没那个本事，挑不起这么大的担子。但是对着霍昭林他又始终不想服输，更不愿意做他的附庸品。他希望他也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，真正成为能配得上霍昭林的另一半。 我倒觉得只要阿成喜欢，想卖玩具就卖吧。我看过他们设计的人偶娃娃，很有意思，下次我让阿成再做一个给你看。 几初夏笑着帮秦称说话，他一开口秦毅就完全没辙了。虽然他始终觉得秦称去卖玩具是不务正业在胡闹，但这种积极主动胡闹的精神又是秦称以前在对待工作时从未有过的。他其实很无奈，但还确实不好多说什么。 什么人偶娃娃？小孩子玩的东西？ 当然不是，很有趣的，等你看过了就知道了。 几初夏简单的与秦毅说了说那人偶娃娃的特征，秦称听着没有插嘴，心虚的低下头扒饭。他给几初夏的样品是一个他们自己设计的小女孩的形象，他并没有告诉过几初夏可以用真人做模型，而且还打上了他的主意。当然现在这个时候他更不会说，否则辞职的事情真的就免谈了。有了几初夏的帮腔， 秦毅到底没再为难他，只是要求他至少干到年底，把手头的工作都结了再提辞职，还有半年多的时间。霍昭林即将走马上任，他却还得回去欧洲干完这剩下的半年。秦称有些苦脸，但也不敢再与秦毅讨价还价，不得不点头答应了。吃完晚饭，霍昭林来接秦称回家。秦毅把他叫去书房单独谈了几句，问他秦称决意要离开秦氏出来自己干，是不是他的意思。霍昭林并不意外秦毅会这么问，他原本的打算是找人帮他们打理这间一时兴起开的玩具公司，但秦称执意要自己上，甚至干劲儿十足，他便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。 阿成难得找到真正喜欢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所以没有拦着他。 他真的不是在胡闹吗？你也没有跟着他一起胡闹？ 面对秦毅的质疑，霍昭林终于绷不住笑了。 真的没有，这不是过家家。我和阿成都很清楚。哥，你也别总觉得阿成还是小孩子，他已经25岁了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想要什么。为什么不能试着相信他？ 第一次被霍昭林当着面喊哥，秦毅的嘴唇紧抿成一条线，冷峻的神色却渐渐放松了下来。 你真的觉得阿成能做好？ 我相信他。 霍昭林是真的相信秦称，秦称人聪明，想法也多，做生意这方面未必会输给他，甚至未必会输给他哥，他只是缺少一个真正能放开手脚干的机会而已。秦称不该在他哥的光环下被掩盖一辈子，他也可以自己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。秦毅到底松了口。 你多费心一些，帮我看着他，多帮帮他。 我知道，其实阿成也一直在帮我，都是相互的。 坐上回他们小家的车，秦称才终于松了口气，问霍昭林刚刚他哥和他说了什么。霍昭林笑而不语，秦称问急了，他才靠边停了车，凑过去在秦称嘴角亲了一下。 他怕你不务正业走上歧途，让我多盯着你。 他就是操的老妈子心，还得让我干完这半年呢，年底才能辞职。 做事有始有终没有错，他也是为了你好，只是半年而已，很快的。你是真的决定要出来自己做了吗？ 嗯，就是因为我哥太好了，我才不能一直靠他庇护着。我都20好几了，以后总得靠自己的。 你也可以靠我。 秦称愣神一瞬，然后便慢慢笑开了，他双手勾住霍昭林的脖子。 那是，我眼光多好啊，找的对象成了跨国大公司的董事长，我靠你躺金山银山上吃喝到下辈子都够了。 只要你想，下下辈子都行。 调笑过后，霍昭林坐直身，重新发动车子。秦称低下头闷笑，霍昭林这话是不是代表他把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许给自己了？